宣言是更加似耶稣基督影响这个世代。我们今年要讲的题目是神宏大的拯救故事。我们今天要讲的是保罗的第二讲。我们上一堂已经讲了保罗，他又叫做扫罗，他怎样被福音来改变他。今天我们会讲第二讲，我们的经文是记载在这个使徒行传第九章。第一和第二节我们上个礼拜已经读了，不过我想给个上文你知道。我们就会由第三节读起，我会读单节，请会众读双节，我们一起起立。使徒行传第九章第三节，扫罗行路将到大马士革，忽然从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他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是耶稣你所逼迫的。同行的人站在那里说不出话来，听见声音却看不见人。三日不能看见，也不吃，也不喝。主对他说：起来，要往直街去，在犹大的家里寻访一个大数人，名叫扫罗，他正祷告。十三节，亚拿尼亚回答说：主啊，我听见许多人说，这人怎样在耶路撒冷多多苦害你的圣徒。主对亚拿尼亚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亚拿尼亚就去了，进了那家，把手按在扫罗身上说：兄弟扫罗，主就是耶稣在你来的路上向你显现的那位，打发我来叫你能看见，又被圣灵充满。吃过饭就见壮了扫罗和大马士革的门徒同住了一些日子。21节，凡听见的人都惊奇说：在耶路撒冷残害求告者名的不是这人吗？并且他到这里来，特要捆绑他们，带到祭司长那里，不是这人吗？22节。我们一起的祈祷。主啊，腓立比书第三章咁话俾我哋知道。保罗说：我先前与我有益的，现在因为基督当作有损。不单只是这样，保罗说：我将万事当作有损，因为保罗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保罗为主已经抛弃万事，看作粪土，为了要得着基督。求你给我们有保罗的心智，主啊，能够看万事，我们手所作我们觉得很伟大的事情，但是比起我们认识主耶稣，这都是有损的，因为耶稣才是至宝。所以求你帮助我们今天早晨能够一心一意全心全意的将我们自己放在你面前，让我们追求你自己，让我们见到你自己。听我们祈祷奉主耶稣的名字，请坐。我们三堂的信息是讲到这个保罗，我们用了三个英文字，就是 Sinner Paul、 Sanctifying Paul 和 Saint Paul。 咁我哋上一堂咧已经讲咗罪人保罗，而我哋今日咧要讲咧就系、是、今日呢段经文话俾我哋知道神点样将保罗分别出嚟，神点样拯救保罗。咁咧今日系我哋要讲嘅。嗱，上一堂咧保罗咧系一个罪人，我哋定咧点解佢咁系一个大罪人咧？点解咧？因为佢系逼迫耶稣基督嘅教会嘅。到今日咧，我哋睇到保罗咧系蒙主嘅洁净，而且咧在下一讲即是两个礼拜之后，我们要看到他生命的改变怎样去影响别人，建立教会，叫外邦人，很多外邦人信主。保罗呢又叫做扫罗，就是刚才我们刚才《使徒行传》读的时候，为什么扫罗和保罗其实是同一个人。保罗呢是来自这个大扫，在九章十一节《使徒行传》告诉他知道他是一个纯种的犹太人，《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五节呢，他是便雅悯人中的便雅悯人，即是他是纯种的犹太人。而不单止是这样，他是受教于这个加马列门下，是一个犹太人的师傅，一个法利赛人，一个拉比，一个很出名的，当时很出名的一个拉比。他是受教于这个加马列的门下。在十三章第九节呢，开始呢以后呢就叫做由扫罗呢就叫做保罗，咁呢所以其实都是同一人。在今天的经文里面呢，我想同弟兄姊妹思想三方面呢，就是神怎样去拯救保罗，神怎样去拯救保罗。第一点呢，就是保罗生命的改变呢是遇见，亲自的遇见主耶稣基督，他是亲自遇到耶稣基督。咁呢刚才我们读一段很长的经文呢，就是由第三节到第八节呢，其实就呢话俾我哋知道主点样向佢显现，点样同佢讲说话。调翻转头就系话主耶即系保罗呢系亲身经历，亲身见过主，听到主同佢讲说话。刚才呢度三至到八节嘅时候呢，第一方面呢主点样向佢显现呢，就系用光嚟向佢显现，先是光。咁呢喺呢一个第四节的时候呢，第三节的时候呢，他说忽然从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咁如果你睇呢一个新汉语译本呢，就是说忽然在天上发出一道光，四面照射他们。一道光照射保罗。可能你去睇过舞台剧，你都知道当个舞台黑掹掹的时候，突然个大光灯就照在那个主角身上。黑掹掹的时候，突然个大光灯就照在一个人的身上。那你可以呢想象到当时都是这样的情况，好像呢一个大光呢照在保罗的身上。不单止是有光，还有声音。第四节呢，保罗就扑到在地上，听见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你为什么逼迫我？这道光在保罗身上的影响是什么呢？就是呢当时在地上起来的时候睁开眼睛见不到什么，所以有人就拉着他的手领他进大马色。光呢 令到呢保罗是见不到啦。但是我们很感谢神，就是下面就会看到刚才我们读过，就是他能够重见光明。所以其实他看不到东西，那个光是因为他看不到东西。但是我们知道第十七节就告诉他知道，这个亚拿尼亚奉主的差遣去到见扫罗的时候，就帮他讲，他说我要来就是叫你能够看得见的。于是扫罗在第十八节眼睛就好像有些轮立刻掉下来能够看见，就好像人家白内障呢做了 laser surgery 呢，哇突然间看得到。我当中有些人呢都是做过白内障手术，以前呢就蒙查查，现在看得 很清楚。以前黑眼盲了，但保罗呢可以重见光明。其实弟兄姊妹，在我们未信耶稣的时候，圣经怎么形容我们呢？我们是黑暗里面的。你未信耶稣的时候是黑暗里面， 但圣经亦都同时形容咧，当你信耶稣嗰刻咧，你就由黑暗里边进入光明喎。即系话你以前喺黑暗里边你睇唔到盲嘅，因为信咗耶稣咧，你而家系见得到喺光明里边，你嘅眼睛能够复明。因为点解？你信咗耶稣，你嘅救恩临到你嘅身上。有首诗歌叫做《奇异嘅恩典》。奇异恩典其实有一句的说话是这样，第一节，奇异恩典何等甘甜，我罪已得到赦，前我失丧，今被寻回。跟着他说什么？黑暗甘得看见。弟兄姊妹，如果你信了耶稣，你不在黑暗里面，你不是不见到耶。如果你是信耶稣的，你应该在光明里面，不再在黑暗里面，而且能够见得到。所以有些人说，当他一信耶稣之后，以前不明白圣经，现在看圣经很明白。为什么？因为个转变是什么？你得到耶稣的救恩，整个人改变，由黑暗变成了光明。这个就是我们所讲今天的福音。所以呢，这个诗歌呢，他最尾那句他就说 Was blind but now I see，因为你得到神的救恩，得到这个福音的好处，得到这个恩典。我很想跟你唱这首的诗歌，一节节我一起起立好吗？一首很熟悉的诗歌，我们只是唱这节，我们唱两次。唱第二節之前，我想你想回神怎样拯救。如果今天你仍看不到属灵的人，仍然好像在黑暗里面，你可能要再次回到神那里，回到耶稣那里跟前，邀请他进入你的生命当中，继续成为你的主，继续成为你的光，去见得到属灵的事情。我们基督徒很多时候都在黑暗里，好像我们没有信耶稣一样，我们只能够看到这个世界的东西，我们只能够停留在这个世界的所谓真理里面，我们见不到真理，见不到神的亮光。我们需要神开我们的心，因为神的的确确将这个恩典给过我们。所以我们再唱的时候，我们有一个祷告的心，一个赞美他的心。好，我们再唱。奇异恩典何等耶稣有声有色的向他显现光和声音，而保罗因为看到大光，他看不到但他听得到，他就扑到在地上，这个声音跟他说：扫罗，扫罗， 为什么要逼迫？很多人会留意到，就是保罗是带着那个大祭司的命令，是去逼迫基督徒的，是去到会堂里面、教会里面呢，去捉拿当时信耶稣的人。但是声音怎么跟他说呢？而这个声音，我们知道这个声音就是主耶稣基督自己。主耶稣怎么跟他说呢？他说为什么逼迫？你留意，耶稣不是说你为什么逼迫教会，你为什么逼迫基督徒，你为什么逼迫弟兄姊妹，他不是这样说。他说为什么你要逼迫我？他不是说为什么你要逼迫教会弟兄姊妹基督徒。主耶稣说为什么你要逼迫我？但我们知道保罗是去什么？捉基督徒嘛，去摧残教会嘛。为什么耶稣这样说？因为圣经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基督耶稣的一部分，基督是教会的头，所以当人迫害教会的时候，即是迫害耶稣基督。我们的主仍然是爱我们的主，人迫害教会的时候，主耶稣说为什么那些人要迫害我？主耶稣把教会，即是你和我，当作是祂的一部分。所以我的祷盼是这句说话为什么逼迫我，成为我们基督徒的一个鼓励。可能在你的遭遇里面，有家的人、朋友、你周围的人，他因为你信耶稣，他会讥笑你，他会轻慢你，甚至骂你。可能是你的家人，可能你周围的隔离邻舍，可能你的朋友对你说一些不好听的说话，笑你。但是请你记住，耶稣说为什么这个人要逼迫？这句嘲笑讥讽的说话，虽然说在你身上，你听到，你受了，但耶稣说什么？这些说话其实是在我身上，不在你身上。我的祷盼就是这句说话是成为我们的鼓励，成为我们每个基督徒的鼓励。我们不要怕别人 对我们信仰上行动所带来的压迫，因为主知道，其实主都承受了，代理承受了，可以这么说。所以最近我们都知道，在中国大陆都发生一些拆十字架的事情，我们都很为这些教会担忧，或者为他们祷告。但是主耶稣说为什么要逼害？当我十字架拆下来的时候，耶稣说为什么要逼害？他承担了这句说，承担了这个逼害，他就是这个迫害的对象。当我在中山短宣的时候，我听过一个姊妹说，当他信耶稣的时候，怎样被家人迫害他。他一信耶稣的时候，他在家就跟他说，你信耶稣啊？ OK， 即是耶稣会给饭你吃，是吧？那么你不用没得吃，不给东西你吃，不给衣服穿，还用 香烟啊去辣他。很多很多的逼迫在这个姊妹身上，但是主耶稣说为什么要逼害？那个逼害不再是那个人身上，在主的身上。如果在主的身上的时候，那个受逼害的人就会觉得，哎呀，不是我自己受逼害，是耶稣受逼害，心里面就可以得到安慰。当保罗一遇到主耶稣的时候，其实耶稣说你迫害紧教，虽然你是迫害紧教，但是你迫害紧我。但是当主耶稣被他预见看到的时候，他生命呢就是完全的改变。弟兄姊妹，他由迫害教会，耶稣说你迫害紧我，他改变成怎样？建造教。保罗呢，其实我们再想想， 他有一種觀念，當他帶著個命令去迫害基督徒的時候，他覺得他是替天行道，你知不知道？他是從猶太教的觀點，就是我們這個神呢，這個耶穌呢，就不是我們猶太教所說的尼賽亞，我現在這個神呢，就要告訴我們知道呢，我要去侍奉他呢，就是怎樣呢？要清除這些教會，所謂這個道。所以《使徒行傳》22章第3節，他自己做一個見證的時候，他怎麼說呢？他說我原本是猶太人，生在基利家的大數，長在這城裏面，在加瑪列門下，按照我們祖宗嚴謹的律法受教，熱心侍奉神。你知不知道他帶著那個命令去迫害教會的時候，他覺得他是在為了他自己的猶太教，他的信仰，熱心的去侍奉神。所以他跟著說什麼？第4節，我要迫害信奉者道，即是信耶穌那班人，置他們於死地，無論男女都要下在監獄。對保羅來說，他未信主之前，他認為他自己是熱心的，他要迫害基督徒，迫害耶穌基督教會。所以好像一口去說我是熱心侍奉神，跟著就說什麼？我是迫害教會的，迫害基督徒的。这个是保罗未信主之前对神的热心。其实另一方面呢，在这个腓立比书第3章也这么说，在第6节，他说就热心来说，我是逼迫教。他以为他做的事是对的，弟兄姊妹，所以他说我逼去教会是我的热心是对的，我是在侍奉这个神。其实呢，在这里对我们弟兄姊妹有一个很大的提醒。很多时候我们信了耶稣之后，我们都会说我们为神大发热心，我们要侍奉神，但是是不是合乎神的心意呢？好像保罗在犹太教的时候，不过我是热心侍奉，我是比较教会是应该的。我听过有个牧师这么讲，他有一次有个姊妹来跟他谈诗班的问题，即是很显明不是我啦，这个牧师，因为我们没诗班，没诗班好了。今天姊妹去见这个牧师，他就说我呢其实是想参加诗班，但是诗班长不准我，所以他要牧师出马了，要因为他要加入诗班，诗班长不准他，那么他就要去好像去高一层，那么找个牧师，牧师压下去了，是不是？那個牧師問為什麼司班長不准你呢？那原來這個姊妹怎麼說呢？她說因為呢她的丈夫跟她這麼說，我不知道她丈夫信不信主，她丈夫跟她這麼說，她說如果你不參加司班呢，浪費了你的聲音，即是她丈夫覺得她唱歌好聽，她說呢如果你不參加司班，浪費了你的聲音，浪費你的天分和天才，听明白吗？浪费你的天分和天才。其实他应该去参加什么呢？现在礼拜一礼拜二晚呢有个很出名的节目叫 Voice， 他应该去参加那个，那些人去参加唱歌比赛。他以为自己是为了神，是不是？他参加诗班大发热心，用歌声来去侍奉神，还是是他要彰显自己的天才天分，他把靓的声音。所以我告诉你，如果你有好的声音，请你不要参加诗班，因为你唱衰晒，因为个你当然会唱，因为我这么好声音，我当然是唱大声一点，但诗班不是个个都要唱大声的嘛，不是你一个人大声，不是个个要同声同气才唱得那个歌才唱得好听的嘛。如果你突音出来呢，就算你几美好的声音呢，都是帮助不到诗班，而且插我诗班。所以你有美好的声音呢，请你不要插我诗班。但是即我要回头讲，究竟这个人去参加诗班为神大发热心，他是为了自己啊， 但是有一个很正确的目标是侍奉神，用声音，用他的歌声来侍奉神，还是表扬自己。其实在教会里面很多时候都会有这个情况，我们以为呢大发热心为神呢，我们要站出来侍奉，这样才是侍奉。但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是为了站出来侍奉，是因为你想站出来呢被人看到你呢是有侍奉，所以你要站出来侍奉。我们真的要问我们的动机在哪里，即是你所以其实在一个崇拜里面呢有很多危机 危险的职位呢，就是上来上台大师站在那里做讲道、这些是很容易叫我们出风头的地方。但究竟你站在这里的时候 你想出风头、还是你真的谦谦卑卑诚诚实实的去侍奉神呢？这个是我们在这个保罗的这一点里面要去思想。我们真的好像保罗，保罗以为他真的大发热心，其实他大发热心是迫害教会，是迫害耶稣基督。我们是不是大发热心的时候是为了自己，或者真的为了上帝，为了耶稣基督？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不是说呢我们那些选择要做大敬拜那些是要来出风头，我不是这样的意思、他也没有这样的意思、不过这个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提示。有时候教会和世界好像没什么分别。今天你看回很多的教会，很多的牧师成为了 celebrity， 他们的 celebrity pastors 出名，即是当然这些是人捧他，但是我们有时都要问，究竟那个牧师他心底下，或者这些传道人，这些教会的领袖的心底下面，是为了高举自己出风头，还是真真是谦谦卑卑诚诚实实的去侍奉神？这个是我们的。可能你都会听过最近有一个很大的教会，有个牧师他要辞职。 我们现在教会都是，即是基督教的耶稣基督的教会都是好像跟世界没什么分别，我们都是要出名、有很多人捧你，跟这个世界有什么分别？但是当我们真的要出来侍奉的时候，我们要问那个心底里的问题，你是为了自己呢，还是你是诚诚实实谦谦卑卑的侍奉神？我们大发热心是为了自己，还是为了上帝？这个是我们每一日，无论你站不站讲台都好，你都要去反省的。弟兄姊妹，究竟我们是哪里？当保罗亲身见到耶稣基督的生命改变，保罗生命的改变还有另一个关键，就是他亲身遇到主耶稣的门徒。弟兄姊妹，这段经文其实讲得很好，在第十一节第十八节呢，当保罗一接受主，他知道这个是主耶稣之后，他生命改变，他有这个救恩之后呢，主耶稣不是就这样叫他信了耶稣就算，上帝同时好像有另一个安排，就是叫一个门徒叫亚拿尼亚呢、呼召他去跟进这个刚刚信耶稣的保罗。第十节告诉他，好像差不多同时候呢，保罗一信主呢，主耶稣就在异象里面跟亚拿尼亚说，他说你要去找这个扫罗。而我们知道亚拿尼亚初初不肯去，是吗？因为他听过这个扫罗是很出名，出名什么？残害教会。但后来他顺服上帝的异象，他就去了，当主耶稣跟他解释的时候。所以亚拿尼亚就去的时候呢，他进入保罗那里，他说兄弟扫罗，主就是那位耶稣，那位在路上你见到的，打发我来。于是呢他就帮助这个保罗，扫罗的眼睛呢就好像鳞片掉下能够看见，于是呢就受了洗。 所以信而受洗是应该的。你看看保罗一信就洗了。那当然今天的教会呢为什么会不是一信就受洗呢？其实有很多原因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教会有教会的体制，是吧？所以我们呢通常都是鼓励弟兄姊妹，你信了耶稣之后呢就经过会友班，在会友班里面呢学习一些基本的真理，特别是对浸礼主餐是究竟什么东西。然后呢我们会有长老呢去问你心事，心事的意思就是你怎样信耶稣然后呢我才受洗。我们是经过一个过程，但你看看保罗呢他是没有一个过程。而在这里拆开一点话呢，就是我们今天是有会友班的，所以如果你要决定受洗呢，请你今天来参加这个会友班，我有两次。但是我想你看到这件事呢，就是在这段经文里面，一个人信主之后呢，神的安排有个人跟他跟着。什么叫跟进呢？其实呢很多时候我们呢会有一个概念呢，其实都很多时候我们以为全福音是全福音，跟进是跟进，或者门徒训练是这样的事情。但其实呢我想更正弟兄姊妹，告诉你们全福音只不过是门徒造就门徒训练里面的一个开始。我们今天会很着重全福音，是吧？但我想将全福音摆回去门徒训练的一部分 Discipleship Making。 这里有个图片呢，是我们在弟兄会的时候呢曾经呢是用过呢，这个图片就是讲到一个人信了耶稣之后他怎样成为一个更加成熟的门徒。造就的一个开始，分享福音，然后那个人信主。这里是他未信主在死亡，所以有人跟他分享福音，是吧？但这个只不过是门徒造就的一个开始。当他信了耶稣之后呢，那呢他就按着这个圆圈呢就会继续成为一个熟练的一个主的门徒。咁呢個比較大啲啦，咁你可以睇到咧就係，我哋好多時候話著重傳福音，係咪？係應該嘅，但係傳福音只不過係門徒整個門徒嘅訓練裏邊一個開始。喺呢度咧，我哋睇到咧，佢由死亡進入永生，得到重生。咁咧，然後咧就進入一個嬰孩、孩童、青少年，到到作為父母。即是说这个门徒的造就的过程里面呢，他先是信了耶稣，有人传福音他信耶稣，跟着呢就进入一个阶段。那我想你看这番这个表的时候，你问你自己，你现在在哪里？在这个表里面呢告诉我们知道呢，由分享新的真理习惯，由表现无知的行为开始有个新的生命，开始有很多东西是一个重新的学习。其实跟进就是在这里开始的分享生命，然后下去的时候呢就连结了。什么叫连结呢？就是加入教会与神连结呢，要小组团契连结跟个教会有关系，然后再去到讲青少年就开始服侍了。然后呢父母呢就是可以，父母的意思就是他是有下一代，他可以生，他可以带人信主，造就其他的门徒。我不知道你信主多少年，这个图表其实是可以帮助我们去看看我们现在在哪里。这个图表可以说是一个很全面性 将全福音和跟进呢放在一起看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分割出来。主耶稣没错是叫我们去传福音，但你记得马太福音28:19-20吗？使人作我的什么门徒。如果你要一个人成为主的门徒，个开步就是什么呢？就是你去传福音，带他信主。当你带了一个人信主之后，你要继续跟他，我们叫跟进。我都问我们自己，我问我自己，我带了主，带了人信主之后，我有没有跟回他？因为这个跟进很重要嘛，你帮他嘛，即是好像你生了仔之后，个仔头那十日，头那一个月，你怎样去凑他呢？因为你不凑他，他就死了嘛，是吧？即是你要这么想的时候，那我即时跟进，我叫即时跟进呢，是很重要的。以前呢我就比较忽略了去跟进，但这几年呢我就尝试改善，所以我带了人信主，我就要跟他们，跟进他们。这个不是说我完全做到，但是再想回一件事，就是其实这个表其实是讲得很清楚，我们带人信主其实是带他进入做主的门徒这个过程里面。而这个表里面呢，我想再提一件事呢，就是这个连结的问题。我们带了人信主，他来到这个教会的时候，他怎样去，我们怎样说，就是怎样plug in这个教会，怎样能够流进入这个教会，成为这个教会的部分。那么很多时候呢，是透过团契或者小组，或者透过一些私人的工作，又或者是小组邀请他，团契邀请他。所以弟兄姊妹，其实我们的小组，我们的团契很重要，因为其中一个作用就是去帮助这些初信的弟兄姊妹能够有一个连结，在这里所说进入那个家里面。有一次呢，有一个教会里面，我讲过这个故事的，可以开翻灯。有一次呢，在一个教会里面呢，有一个人，有两个人，一个呢就跟自己讲，他说我来了这个教会这么久，从来没有人跟我打过招呼，下个主日当我再去这个教会的时候，如果再没有人跟我打招呼呢，我就不回来了。另一个人对自己说，我来了这个教会这么久，从来没有去认识过一个周围的朋友，下个礼拜日我去教会，我一定要去认识一个我不认识的。你知道有什么发生？这个第二个人走去跟第一个人说，啊，先生你贵姓啊？弟兄你贵姓？他说，哦，我姓什么什么。那你知道第一个人呢，从此就留在那个教会。但我不希望你是第一个人，即系如果，所以头先我要做嗰样嘢就系叫你打下招呼啊。咁如果唔系咧，这个礼拜冇人打招呼，下礼拜我唔翻嚟啦，见唔到你啊，陈牧师。而我好想你系第二个人，即系你要走去招呼一下人哋，因为特别你嚟咗呢个教会咁耐嘅时候，你唔系客人啊。我哋叫做第一次嚟叫做咩啊 ？Guest。客人是不是？或者 newcomer， 因为第二次来就不是客人了，你是主人了。虽然你不是未加入我们教会，但不要紧，你第二、第三、第四次你已经是这个教会的一部分，一个主人，所以你应该怎样去认识一下其他人。有时呢我都挺觉得挺好，他那些挺得意的，就是有些人打电话来，不是有些人打电话来，我讲开唔知咩嘢，咁我啊某某嘅弟兄姊妹，咁咧侧边嗰啲弟兄姊妹就拗头啦，呢啲系广东话头嘅，即系你哋啊，喂边个嚟噶嗰个？80人就呢度，我哋都识唔晒。可能咧有一日去珠澳嘅时候，咦呢、这个人面口咁面善嘅吓，叫乜水咧真系，亲爱弟兄姊妹。 保罗啊，佢嘅生命改变咧，系因为佢遇到主嘅门徒。呢个门徒系伸出佢嘅手去帮佢，关心佢。你都去应该做呢个主嘅门徒，以致被你关心嗰人生命得到改变。咁咧，第三点咧，保罗生命改变，佢唔系就咁讲改变，而系佢亲身嘅传讲主耶稣基督。嗱，呢个好快嘅，19-22节就话俾我知道咧。当佢被人跟进咗之后咧，佢就话咧，立刻啊，立刻点啊？在会堂里面宣讲耶稣是神的儿子啊！他过了一些日子之后，立即刻做什么？宣讲耶稣是神的儿子。那些人说，哇，这个人他不是要迫害教会捉拿耶稣基督的门徒吗？现在宣讲啊！我们要留心一个字呢，就是在20节，他立刻去到会堂。立刻这个字呢，在马可福音是用过很多次。马可福音很多时候用这个立刻呢，是讲到呢，特别是讲到开始的时候，他讲到那些门徒。马可福音1:17-19，就是耶稣和那些门徒，他说你来跟从我的时候，他们的反应是立刻的，舍了网跟从。立刻保罗生命一改变呢，就去传福音。我们呢就很多时候有个错观念，我刚刚信主 怎么去立刻传福音？我连圣经都未读完，圣经有几本书我们未知，我怎么去立刻去传福音？我们以为我们要读完整本圣经，又要经过训练，我们才可以 去跟人讲见证传福音。但是弟兄姊妹，没错，我们是需要受训练，怎么去写个人得救见证，怎么去传福音，我们是需要受训练。但是不等于我们有个 excuse 说我现在不行，我不去做，不用做主，等那 些信了几十年那些去做，等牧师去做得，我不用做，因为我刚信耶稣。亲爱的弟兄姊妹，保罗一信主，他立刻去宣讲他所信。可能你可能不可以将个福音很完整讲出来，但你可以讲你自己怎样得救的，是吧？你可以讲你得救见证。你说、啊、牧师，我连讲得救见证我都不得的。不得啊，一会你来我受浸班，我就教你写得救见证。所以经过受浸班的人全部都要写个得救见证，他应该可以讲出来。你有没有？你可不可以讲出来？求主帮助我们。在11月22日呢，这个短宣中心有个传福音训练，鼓励弟兄姊妹你去。你说我不可以立刻的，好，等到11月22日，你训练了之后你就可以立刻。今天我要跟弟兄姊妹讲三点。保罗生命改变，他亲身遇到主。保罗生命改变，他亲身遇到主的门徒。保罗生命改变，他传讲耶稣。我们现在在哪里？生命的改变是需要神的福音来去改变。福音改变了我们，我们不断每一天都在更新。我们要好像刚才这个表里面提到的，我们要反省我们自己。在这个门徒训练的过程里面，你现在在哪里？你是不是还是婴孩呢？仲是孩童，仲是好像少年人，还是你是追求成为父母，做一个成熟的基督徒？我们低头来祈祷。主，多谢你这个宝贵的福音。我们原本死在罪恶国患当中，今天凭着神的恩典相信你，接受耶稣。愿我们以后的跟从的脚步当中，我们是迈向成熟。我们求你帮助我们，不要停留在婴孩孩童的阶段，而是我们要成长。如果今天弟兄姊妹的心灵里面觉得自己在这个门徒的过程里面有欠缺的， 求主你垂听他们的祷告，改变他们的生命。多谢主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